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 哎呀，又到饭点了，是不是有点早啊？大家一般是几点来吃饭？ 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在周末哈，确实有点早。可能在工作日的时候，5点到7点，大家会觉得有点饿。这个时候，可能哈、有在外面游玩的朋友，有在聚会的朋友，或者在路上的朋友，应该还没觉得饿呢。 是啊，大家一般会把饭点在周六日稍微往后调一调。大家可能还是赶在路上，在今天晚上聚会的路上呢。一旦要是有拥堵的感觉呢，大家不要觉得堵心，可以锁定北京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小丽和康乐在晚高峰2个小时都会陪着各位，不只是说体育，也说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走在路上的话呢，也希望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有空的时候才跟我们联系啊。如果开车的话，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您就别跟我们互动了哈。尤其现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您向西行驶的话呢，会比较刺眼，今天的能见度好，有的地儿可能挺晒的哈。 是， 这个时间应该还比较炎热，所以呢大家都注意了。 没空的话，你也百忙之中抽空吧，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俩这个 今天 周六日必须得聊一聊热搜榜上面的事儿。 怎么来？ 今天看到热搜当中有一个事儿大家挺愿意聊的，就叫做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食物啊。看到微博的热搜，上万个人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今天也把这个话题引入到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吧。小丽，在我的印象当中，你是一个非常随和温柔的人，那我猜测好像你不会有什么食物说啊，吃过一次你就不想吃了。你对食物不会那么的绝情吧？ 但是性格呢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看似随和，但某些地方就不怎么随和，经常被朋友吐槽说你怎么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呀。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吃一次不会再吃的食物，可以讲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身边您最常见的随手拿起来就吃的这个生黄瓜，其实我就只是吃了一次 啊， 之后就很多时候不吃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非常家常的一个蔬菜是吧？ 生黄瓜。小丽，你真是一个绝情的人啊。 小时候因为有一次就跟大多数网友一样哈，只吃了一次以后就吃伤了，再空口吃生黄瓜的时候就觉得会想起当时的这个难过的回忆，所以从此以后生黄瓜我就吃不了了。 哎呦，恰恰是康乐非常喜欢在夏天吃的，一个是生黄瓜，还有一个是生西红柿，生洋柿子，就是 西红柿跟黄瓜在夏天我觉得自动从蔬菜就过渡成水果了， 最家常的了哈。 是的，当然还有朋友说，谈到了晨晨说了，他吃了一回茴香就不会再吃第二回了 啊。茴香呀， 就是对于味儿冲的可能大家会有格外的一种感觉。 对，是这样的。 现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叫花泽香菜啊，他这香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香菜。我在这问各位一句，有没有吃过一次香菜就不会再吃第二次的？ 如果我 举手， 如果我举手的话，大家看得见吗？我在直播间 啊。为什么你对香菜也这么大的成见？ 你为什么老是问我不吃的东西呢？真是讨厌。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就是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的东西是什么？ 问了两个都被扎中了 啊，看来这个概率还挺高的。 嗯， 那你不吃香菜是为什么呢？ 好像也是跟其他的朋友一样，就是因为味道比较独特，所以说有点忍受不了呢。 就是单纯的因为味道？ 那还因为什么？难道长相吗？ 啊，这个叫香菜的这位演唱者长得可是很甜哦， 是不是？众望之辉说了，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食物，他认为是豆汁儿啊，这个喝着不顺口。 哎呦，当然聊到香菜了，看到好几位朋友都纷纷的留言到啊，这位的名字叫香菜情，圆润的离开蔬菜界，他说了香菜我要吐了，然后看到好几百个人给他点赞呢。啊，就是 也有朋友说干脆啊，等我有钱了就把全世界的香菜都扬了。 哈，这是睡不够他说的。当然还有人提到最佳考研人说了啊，我是无香菜不吃饭呢。哎，看来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大家口味真的是不同啊。 对，俺想吃火锅说了，我要毁了全世界的香菜。 千万别，这个香菜不要包括我们正在演唱的这位香菜啊，那位可是相当的温柔可人啊。当然这边还有时光深巷的少女和猫，她说了她一直觉得香菜是臭虫的味道啊。 他吃过臭虫吗？ 香菜这么的清香。哎，我是曼联，我们的听众说了啊，每回吃香菜他都吃不够啊。哎，这跟我相像啊， 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哈。 我每回去某个火锅店啊，他的这个辅料是自助的，然后呢我的第一步是什么，每回去火锅店啊，在付完钱以后拿着那个小碗儿去盛一大碗的香菜末， 要把这个钱吃回来是吧？ 我可费香菜了。然后第二步盛一碗葱末。小丽，葱你怎么样？ 葱你说呢？听我的语气能判断出来了啊。 也不喜欢吃葱。那看来你对这个蘸酱一类的东西好像不会非常喜欢了是吧？ 是啊。哎呀，这个话题要谈两个小时呢，好艰苦。 当然不会特别的艰苦了，因为大家都在分享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食物。这边看到了5434，他说了鱼腥草吃过一次，太难吃了，比鱼还腥。 9290说是榴莲咬一口就吐了，不好意思得罪了爱吃榴莲的人。 榴莲这个事儿也是，喜欢的人那真的是 爱的不行， 不怕花巨资买好多榴莲在家里冰箱里夏天存着，不喜欢的人一闻那个味儿啊，感觉比这个上厕所还难。 怎么我跟家里人有共同的感受呢？1246说了，有一次喝这个藿香正气哈，再也不想喝第二回了。我跟您一样，我有一次也是在夏天的时候怀疑自己有点中暑的感觉，然后我就一扬脖把藿香正气喝了一瓶，以前是那个玻璃瓶的嘛，完了之后就吐了3天，从此以后再闻到藿香正气我就避而远之。 啊，藿香正气是喝的呀？原来我一直 也有玩药，当然也有啊。 不是，我一直以为它是闻的呢。就是我每一次感觉到夏天要中暑的感觉，把那瓶拿出来，然后拿这个把盖儿揭开，拿手扇两下，原来是喝的呀。 看你没有我这么勇猛。 你太猛了，你这纯爷们儿啊。啊，当然这边还看到了不要玩手机去学习，他说啊，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食物是冷面。啊， 哪种冷面？ 就是 冷面有很多种。哎， 不是烤冷面，他说烤冷面他爱吃，但是这个凉的那个冷面他不爱吃。 那是朝鲜冷面。 对 啊， 他说甜了吧唧的，啊， 就是， 酸不溜丢的， 朝鲜冷面。 然后他觉得还挺难嚼，你看， 因为是荞麦的是吗？ 这个真是啊，千人千面，大家口味不同。我还真就好这一口吃这个冷面，每次去吃烤肉必须得有一碗冷面作伴啊，是最佳的烤肉伴侣了。 下次不要请我吃饭，你吃的我都不吃。 那我必须要请你吃饭了，要 省 钱 了。 是啊。还有啊，这边看到了有朋友，木修涵他说了，对他来讲，黄焖鸡、米饭、手撕鸡可能吃过之后一辈子都不会吃了。为什么啊？因为他点了外卖，结果就拉肚子了。但这事儿您能赖到这饭上，还是说赖到那个餐馆的卫生情况上呢？ 嗯， 还看到这边，鲁西西奇说了，他说棒棒糖，他说吃过一次不会再吃了，为什么？啊，为 什 么呢？因为他说那次是晚上吃的，结果第二天就犯虫子牙了，疼了两天。这不怪这食物啊，跟我是有相同的经历啊。我巧克力好久之前吃过一次，好长时间没再吃了，也是因为晚上吃了忘刷牙了啊，结果牙就开始疼起来了。 那你太懒了。 这边还有看到宝姐姐，她说藿香正气十滴水她从来没怕过。 嗯，您厉害 啊，就是这种， 我要跟您做个揖，您厉害。 但是他对气味方面，您对气味方面是不是非常的敏感吗？看来是吧。 但是他对甜度比较敏感，说梦龙太甜了，以后就不再吃了。梦龙是多么好吃啊！ 昨天新闻爆出来了， 哎， 在我们国家做的梦龙啊，跟欧洲那边的这个材料不一样，我们这边用的奶粉啊，人家那边用的鲜奶啊，所以这个材料不同，可能价钱也是有所不同吧。 宝姐姐，李妹妹在不在呀？ 林妹妹的话好像还真挺挑食的。宝姐姐我觉得一般不会挑食。宝姐姐您看在《红楼梦》的历代的这样的宝姐姐选择上，这都是脸盘稍微圆润一点的姑娘来扮演的。 那咱们第一时段除了说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之外，是不是还要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消息呀？ 是啊，待一会儿咱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的体育还有生活包括国际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资讯。 嗯， 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提到芹菜的事儿，Stalali 他说了啊，这像个印度名似的，他愿意采毁世界上所有的芹菜地。 那这跟香菜是异曲同工的。 是，当然还有紧张兮兮他说了，我好喜欢吃芹菜呀，对于芹菜我是一点恶意都没有，那么的清香，尤其是芹菜馅饺子多好吃啊，很难理解说。吃芹菜一回就不想吃第二回的人啊， 因为真的有人不喜欢。小女子就说了，因为芹菜有一种怪味，她个人觉得，所以她也不喜欢 啊。另外这边呢看到了千财万贯也说了，吃不下那倒不至于，但是吃了觉得能臭好久啊，刷牙也不管用啊。看来大家说都是在这个口味上边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聊吃什么吃过一次就不会再吃的，好多朋友都聊的是食物啊。我想再拓展一下这个吃亏吃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 这个能预防？ 小丽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般来讲很难判断到底怎样算是吃亏，吃多大的亏，吃亏算不算是福等等哈，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哎。 啊，反正我就是吃了亏了。比如说，这个在网上买东西吧，刚买这东西就降价了，这算不算是某种吃亏呢？ 所以你很难判断嘛。 我总想买更便宜的东西。 那太难把握了，就跟买股票似的，炒股票似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最高点和最低点呢？ 是啊，所以，人们总是愿意去 畅想自己是处于一个占便宜的状态，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小丽讲的，吃亏真的是福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首先来说说体育方面。 东京残奥会的圣火生成仪式昨天举行，在日本各地引燃的残奥火炬和残奥会发源地英国曼德维尔点燃的圣火汇聚在东京，构成了东京残奥会的圣火，最终呢将会在24号的残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昨天的仪式是在东京市中心的迎宾馆门前的广场上进行的，来自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引燃的火炬和刚刚从英国抵达的火炬被插到事先搭好的舞台上，随后包括日本影星石原里美在内的3名火炬手也是大使吧，传递大使共同点燃了主火炬台，象征本届残奥会的圣火生成。 东京奥组委今天也宣布新增15名与残奥会相关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截至目前残奥会的相关感染者已经是累计超过了100人，达到了101人，目前有关选手都被采取了隔离的措施，东京奥组委将在每天对其进行检测的基础之上再决定是否让这些选手参加训练和比赛。 今天中国国家男足官方公告补充征调泰山的后卫郑铮参加本期集训。 另外也关注到昨天亚足联官方宣布 B 组第二轮中国对日本的比赛将会在2021年的9月7号在卡塔尔的多哈来进行。 没几天了哈。昨天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足世界名单，在奥运会上表现不佳的中国女足位列第17位，相比较上一期下滑了2位。而在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美国队依然是在奥运会上表现不好，积分比上一期下降了87.04分，但还是可以排在第1位。瑞典、德国、荷兰分列2到4位，法国队排在第5，新科奥运冠军加拿大队目前排在第6。 8月18号到8月20号，2021中国足协杯第3轮在梅州、大连和武汉3个赛区来进行，18支中甲球队展开厮杀，最终浙江、南通之云、北京北体大等9支球队淘汰了对手，晋级了足协杯的正赛，而正赛将会展开5轮争夺，首轮计划是在10月16号到19号进行，16支中超球队分别对阵16支低级别的球队，最终的决战计划是在11月进行，2支闯入决赛的球队将一场定胜负。 网球方面，今天辛辛那提女双半决赛一天双赛的前澳网冠军张帅搭档斯托瑟克服4比6、1比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一个赛点，最终是4比6、7比5和10比5逆转战胜了布林科娃和萨斯诺维奇，继2019年迈阿密战之后再次联手杀入到双打的争冠战当中，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第2个1000级别赛事的双打决赛，也是他在2020年霍巴特战之后的第1个双打决赛，他们将会遇到的是6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尼，两队呢将会来争夺冠军。 另外，今天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1/4决赛当中，科贝尔在战至6比4、3比3时，收到了11号种子选手科维托娃的退赛礼。最近参加3站都成功来到4强的阶段，科贝尔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巴蒂。另外的男单1/4决赛当中，头号种子选手梅德韦杰夫仅耗时54分钟就以2-6比1的比分大胜卡雷诺布斯塔，背靠背打入了大师赛的4强，俄罗斯人也是成功为奥运会的失利复仇。 那卢布列夫是6比2、3比6和6比3淘汰了帕尔雷，打入了本赛季的第3个大师赛的4强，他会和梅德韦杰夫来争夺决赛的席位。西西帕斯呢是战胜了阿利西亚姆6比2、5比7和7比1的6比1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取得了对他的5连胜，半决赛对手将会是兹维列夫。奥运冠军兹维列夫在第2盘1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了5局，6比1、6比3战胜了挪威的选手鲁德，这样他职业生涯在辛辛那提首次能够打入到4强。 另外关注一下2021英雄联盟职业联赛 LPL 的夏季赛4强昨天是尘埃落定了， WELNG 与直接晋级的 FPX 和 EDG 是会师到了半决赛，这些字母说的都是战队的名称，2场半决赛是分别是在21号和22号来进行，半决赛将会采取双败淘汰制，最终的冠军将作为 LPL 赛区的头号种子参加全球总决赛。 近日在江西新余，一个5岁的小姑娘陈思阳火了， 他用乒乓球精准打中纸杯的视频在网上走红，精湛的球技让网友表示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奥运冠军。这个小姑娘3岁半的时候就开始练球，爷爷当时在家里搭了一个乒乓球桌，就陪她一块玩，发现打着打着呢，这个小姑娘很有天赋，学得也很快，本身自己也特别的喜欢，有的时候在外边一玩一两个小时，还会跟妈妈说咱们赶紧回家练球吧。陈思阳呢，现在在幼儿园中班，那幼儿园呢只上半天学，下午和晚上都会抽时间出来练，那再加上现在是放假嘛，所以陈思阳呢每天都会坚持练6个小时。他妈妈都说这孩子一般2个小时能打12到15盆球，每一盆球里边有200多个。那随着这个小姑娘的水平越来越高，一直陪练的爷爷觉着，因为自己这水平也不行了呀，得找专业教练了。所以第一次拜师那一天呢，思阳这个动作一上来啊，就让从省队退役的顾颖军教练眼前一亮，马上就收下了这个小弟子。因为在顾教练眼中啊，这个小姑娘真是聪明能吃苦，他觉得这个孩子很有前途，说现在比他大一点的小朋友都很难打过他。 是，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成为国乒的未来之星。好的，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8月21号8点到22号的8点，四川盆地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以及黑龙江中部和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区的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为了积极应对从今天到23号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的强降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河南安阳市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今天 G6 京藏高速公路那曲至杨巴井段的通车进行了试运行，该路段长227公里，设计行车时速120公里。至此，全长295公里的 G6 京藏高速公路那曲至拉萨段全线通车，西藏的高等级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了1105公里。 这个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速公路哈，也是让我们中国非常骄傲的哈。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总台的中秋晚会今年将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举办，时间是9月21号中秋当晚的晚上8点钟到10点钟。 另外为大家关注一下啊天气的事儿，这个三伏天结束了，立秋了，大家怎么养生呢？专家也是指出啊，秋老虎现在在这种天气的情况之下仍然是挺猛的，白天啊比较闷热高温，但是晚上凉爽，一天当中的气温跨度最大可能达到10多度，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候。所谓的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时间回热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大多发生在每年公历8月下旬到9月上旬，气候特征是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那么出伏之后有6件事不能做，也给您提示一下。 首先就是醒了之后立刻起身，这个最好不要做哈，因为天气逐渐转凉之后呢，经过一晚上，人体是处于静止状态的，血液粘稠度增高，血管阻塞的发生率会比较大，也可能会加剧供血不足，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您醒了之后不要马上就起身。 是，另外一点不要做的就是一大早就去晨练。夏秋交替的季节，温差是逐渐加大，有些朋友4、5点钟就外出晨练了，这个时候人容易受到寒冷的刺激，让早晨本已较高的血压上升得更快，从而增加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 还有呢，就是如果渴了不能使劲喝水，高温天呢容易出汗，那身体缺水的速度也会加快，喝水太快的话，水分会快速进入到血液当中，在肠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如果心脏不好的话呢，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心肌梗死。 另外一个不能做的就是刚吃饱就午睡啊，季节交替之际，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中午的时候啊补半个小时左右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比较忌的就是吃完就睡，因为中午的温度高导致皮下的毛细血管扩张，加上饱餐之后的血液涌向消化器官和大脑来蒸血，这个时候入睡有可能会诱发脑梗死的危险。 还有就是已经出伏了就不要再穿短裤背心了， 束缚之后呢，早晚比较凉，像脖子、后背、脚部都是血管比较丰富的地方。如果继续穿背心啊、短裤之类比较清凉的衣服，那秋凉的刺激哈、也会促使血管急剧收缩，引发危险。 当然还有一件事也得注意，就是晚上有的朋友还开空调啊，这个应该是不对的啊，也会导致了在秋老虎这反复的来回来去的过程当中，让空气的湿度大减啊，昼夜温差开始增大之后呢，也会导致人们患上了干咳少痰、口干舌燥啊、鼻炎不适等等秋燥之症。而现在呢，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秋乏啊，大家感到疲劳，其实就是秋乏的一种展现啊。所以空调呢，晚上能关就关上吧。 这段时间建议大家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分，经常要喝稀饭、清茶、菜汤、豆浆等。建议您经常吃一些清热生津、养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萝卜、蜂蜜、菠菜、番茄、芹菜、薯类、莲藕、银耳，还有百合，包括各种新上市的时鲜水果。一日三餐应该是多清淡少油腻，注意增酸少辛，合理饮食。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吃有关的事儿啊，有什么样的食物您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这边看到了时光雕刻，他说了，毛鸡蛋太恐怖了， 对，我一闻到那个味儿都不行了。你能吃吗？ 我一看到那外表那个样子，鸡蛋里还有这个羽毛，我就感觉到 形状就不行了，是吧？ 是，另外我有一个东西是一类东西吧，吃过之后肯定不是特别想吃的， 比如说 动物的内脏 啊， 肯定好多朋友说了啊，那康乐，你不吃动物的内脏，你会失去很多的这个美味的乐趣啊，啊，比如炒肝啊等等的什么，肥肠啊、卤煮啊，这个我吃过一次，好像就不是说能再去吃了。 也有很多朋友说豆汁儿，其实我还真没喝过。我是曼联说的哈，七步说豆汁儿只喝过一次，那看来喝过一次和没喝过的都可以去再尝试一下哈，可以检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喜欢这种味道。 对，我倒是觉得如果您想考验一下自己，比如让自己的这个涉猎的范围更加广啊，您的捕食的范围啊，就有的朋友真的是、吃的样是特别的少。我有一个朋友，他全都是禁忌，吃这也不行，吃那也不行，所以跟他一块儿去吃饭，有时候得提前半个小时去沟通。这边9050瞭望他说了，以前他去工体有一饭店啊，他说有一个菜叫什么口服泥鳅，他说啊，当时这泥鳅端上来一直是在这个盆里整只的。啊，他说实在是下不去嘴啊，有一姑娘直接出去吐了，他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所以以后说再遇到泥鳅这种菜，千万别给他推荐。是 ，Cito 说了，说这个牛油果只吃了一次，其实牛油果还是营养挺丰富的哈，建议您可以多尝试啊。还有朋友说有一个同事不吃西红柿，也是挺怪的 啊，吃不吃薯条呢？番茄酱和薯条是最佳的搭配。 我平时要是吃薯条的话是干吃的，呵呵，也可以蘸啊，但是我觉得干吃也比较好。 哎，那番茄汁儿喝吗？这位朋友不吃西红柿， 西红柿都不吃，番茄汁儿就更没法喝了，味道太浓郁了 啊。没准是他是害怕那个西红柿长得红不溜丢的那种感觉，榨成汁儿了没准就喝了呢。哎，这边还有撩妹现场，他说了，他不吃秋葵。哎呦， 啊，秋葵应该有这种拉丝的状态，是不是？所以您觉得别扭是吧？ 这跟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俩这英雄所见略同了，这撩妹啊。 对，有人说不吃东西是因为过敏，对，有的人对某些东西确实是过敏的。我认识的一个人，他对山药就过敏，吃完之后脸就肿了，然后就开始挠，嘴就肿了。 是，这是过敏。 包括像芒果哈。 说到秋葵，达达兔小呜呜他说了， 为什么不吃秋葵？因为秋葵嚼起来像是在吃大鼻涕。今晚梦见数学老师，他说了，他觉得秋葵蘸点酱油醋的话就觉得挺香的。我不怎么喜欢吃秋葵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秋葵里边有那个籽儿， 有不好的联想是吗？ 怎么像是这个昆虫的眼珠子那感觉？另外好像有朋友对于这个带籽儿的东西，我看到有说不吃的，比如说有不吃猕猴桃的。这是 Wax， 他说他不吃猕猴桃，因为里边猕猴桃切开之后他有密集恐惧症，就对于那里边那个 像芝麻粒似的 对，一点一点的那个东西。是，所以大家真的这不吃那不吃啊。彭生他说了，都是欠饿呀。彭生也说了，康乐那鹅肝你吃吗？也是内脏。鹅肝是不是挺贵的一个菜啊？小丽，你是不是经常，因为你比较喜欢吃这个美食的人？ 没有经常，只是吃过罢了。 你不吃鹅肝吗？ 不是疼爱吃，因为热量确实比较高，口感也不是我欣赏的口感。 所以你不吃东西，你主要是第一口感，第二是热量，对吗？ 你还不喜欢吃的东西总会找一些理由嘛，喜欢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理由咯。 是，哎呀，所以大家继续跟我们再畅聊这个话题吧。什么东西您吃过之后就不想再吃第二回了啊？这个亏刚才我提到了，吃亏不想吃第二回，大家再拓展拓展，看看除了吃的之外还怎么能把这句话给接上呢。今天我们的金戈铁马是从晚高峰的五点就陪着各位了，女主持人小丽和男主持人康乐将会陪伴大家整整两个小时，在周末如此天光大亮的时刻，希望您的心情也是一个大好的状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继续回来哦。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晚高峰的5: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 哎呀，小丽刚才一谈你不吃什么，把你的食谱都暴露给大家了。我刚才只暴露了一点点，一个是我不吃亏，再有一个不吃动物的内脏。所以广大听友朋友们，下回咱们聚餐，等疫情结束之后咱们聚餐的时候，各位想请我吃饭的话，我其实覆盖的面还挺广的，基本没太大的忌口。 刚才也有朋友说不吃苦瓜，因为苦瓜那个苦有点像生活艰苦的苦，字儿都是一样的 啊。 苦瓜要看怎么做哈，做好了还是非常好吃的。 苦瓜加点糖行不行？ 那就更苦了。 或者加点蜂蜜。就是反衬它的更苦了。但是苦瓜特别的败火，各位不觉得吗？像我们 广播电台的食堂，我觉得每周都会有至少出现一次的菜是苦瓜炒鸡蛋。每次我去吃的时候，感觉这个菜下的还挺快的。说明大家对这个的需求挺大的。 9290说南方人有一句话叫吃生活，这个我理解哈，这个其实就是其他的意思哈，说肯定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了，这个是我们江南一带的人的一句俚语哈。 啊，这边看到了每天做100个俯卧撑小猪猪的头像的啊，你就这头像您确实得一天做100个俯卧撑。他说他不吃肥肉也不吃鸡皮，说太油了。 嗯， 哎呦，但是啊，鸡皮这个东西你要说它是煮鸡皮我也不吃，但是要说炸鸡皮的话，各位想象一下那个飘香的味道，炸完鸡皮， 炸鸡里边一般都会带一两块之类的哈。 是啊，尤其是炸鸡腿，它不可能把那个皮都给剃下来啊，它肯定是这个连皮带肉一块炸出来，就是挺好吃的。 所以我看到有朋友也说，如果要是没有任何烹调方式下的鸡皮或者是肥肉，他就一口都不能碰的 啊。就会也有朋友觉得这个鸡皮长得那样，就是有点看起来有点膈应人，我看到有这个说法的。这边玩泥巴的豆角说了，所有肥肉和禽类的皮他都不吃啊，吃烤鸭人都说皮是精华，但是他说他不行，他只吃肉。嗨， 建议您去吃稍微稍微好一点的烤鸭，那您可能会改变您现在的想法 啊。他说他就是不吃这个皮 啊。对，我们现在有一些烤鸭的吃法还是比较的时尚啊，比如说烤鸭皮蘸白糖这种方法还是挺脆的，还挺香的。 这边还有小阳光娇，他说了任何动物的肝脏他都不吃。今天起圣光普照说了他喜欢吃凉拌猪肝，但是不吃炒的猪肝。这也是挺有特色的。 我想可能炒的呢就味道会更浓郁一些嘛，要是就是用水煮过的切片的那种，再加上调料，可能会把原有的这个味道盖一盖哈。 杨新阿他说到了一个我很难理解的，说胡萝卜吃到就会想吐。 胡萝卜是吧？ 对。知识青年苏团子也是给着各种点赞，说会呕，一闻到胡萝卜的味道就想吐。天哪， 胡萝卜经常就会被大家误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食品哈。我个人其实做熟的胡萝卜也不是特别爱吃，但是呢即便是味道不好我还是会硬着头皮吃下去，因为对身体好嘛。 对呀、啊、 嗯 啊，胡萝卜这边又看到好几位这个 有这个朋友，我不知道这名字怎么念，说 CC 啊，说知道对眼睛好，所以呢我还是要吃的 啊。这叫奥罗拉奥尔拉 啊。 爷爷 CR 他说了，这应该是 C 罗的粉丝啊，说胡萝卜他可以接受，但是白萝卜是真的吃一口都会呕的程度。 哎，白萝卜很好吃 啊 你看这就是大家的差异了。 白萝卜比胡萝卜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些， 白萝卜蘸酱也可以啊， 生吃啊。 对啊， 有点辣。哎， 生这个叫蔬菜刺身。哎，看到了小狮子跟我们打招呼，小狮子说刺身他不吃。 嗯， 就是这个什么生鱼片啊，这个那的。 黄瓜刺身吃不吃？ 黄瓜刺身我觉得倒可以。这边刚才还看到另外的一位快乐老家说了他刺身也不吃，为什么？他说刺身总觉得没有煮熟了或者是做熟了那么的干净啊，他怕有什么寄生虫留在这个生肉里边。 嗯，的确啊，像现在这个环境下也是建议大家尽量，尤其是生鱼片就不要吃了哈，尽量吃熟食，煮熟的东西更安全。 嗯，我还有一个东西突然想到了，吃过一次我就不想再吃了。 嗯， 口香糖。 哎，这个比较少见哈。为什么呢？是不会吞下去了。 我只是吃到肚子里这个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回 口香糖，说这么好吃啊，结果嚼着嚼着睡着了，然后一醒，口香糖哪去了？到肚子里了。结果我表哥表姐特别讨厌，当时逗我说，把口香糖吞到肚子里就会把你的肠子胃都给粘上，给我吓的是晚上饭都没吃好。 啊， 所以说我指的是这个吃口香糖啊，当然嚼口香糖平时还愿意嚼的。 说不爱吃胡萝卜的朋友其实可能还挺多的哈，有朋友说只是在吃鱼香肉丝的时候才顺便吃点胡萝卜、 啊、哎呦烧带脚的。 但是好像在我印象当中正宗的鱼香肉丝人家是不放胡萝卜丝的。 哎，就不同的菜系的鱼香肉丝都不一样这辅料。当然刚才提到了口香糖这事儿，咱们也听一听这首好听的口香糖，找找以前的感觉吧。 救护车哇哇地赶到，我当街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翘翘，橘子味道，爱情上口香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忘记你比爱你还容易，既然爱没有甜蜜，我不想再 啊。这首好听的口香糖是 GG 梁咏琪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啊，当然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吃完一次就不想再吃的啊，爱情的苦吃完一次也不想再吃了。 也就这么说吧，想吃的时候想，你想爱情本身应该是甜蜜的对吧、甜和苦是相对的，那我觉得你不可能永远都吃甜蜜的那一头，总得是相对有苦涩的那一头哈，是吧？ 好有道理啊。 如果只是甜的那味道太单一了。 是，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呀、那歌怎么唱着来着 啊？ 爱情这 样。你唱串了。 说到胡萝卜，七步说了，水萝卜还行啊，就嘎嘣脆的那水萝卜， 可以蘸酱哈。 还有心里美大萝卜，也不错。 有朋友说，大部分小孩以前哈，就是像六几年出生的孩子，那会儿吃胡萝卜，那也觉得胡萝卜的味儿比较大，所以好多小孩都吃不了。感觉现在的胡萝卜没有以前那么味道浓郁了哈，所以吃起来呢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哎呀，还有一个菜 啊， 这边。秋天的树叶说了，菠菜。 菠菜怎么了？ 大力水手最爱吃菠菜。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的是小时候那会儿看大力水手这个动画片，然后呢有的孩子就不爱吃蔬菜，家长就说了，你看大力水手都爱吃菠菜，你也赶紧吃两口吧，结果孩子就养成了吃蔬菜的好习惯啊。 菠菜如果要是做好了很好吃，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个涩的味道可能有人受不了哈。我记得某一天，我也是说，哎，来个菠菜吧，看着挺好的，结果发现非常非常的涩，简直难以下咽 啊。菠菜这个菜，我觉得蘸酱也好吃， 是吧？ 就是把这个用水焯熟了，然后拌上这个鸡蛋酱啊，这一吃什么的特别的下饭。哎，这边还有朋友。阿丽他说了，突然想到了唐僧，有一个东西他吃过一次就不会再吃了。哎呦，太逗了！小丽，你猜是什么？ 我马上在想这是什么。 啊，《西游记》里的唐僧吃过一次什么食物，他就发誓再也不碰了，不吃了。 想不起来。 人参果呀，三万六千年长出一个人参果。啊，镇元大仙本来好意啊，是吧？ 没事没事，后来都又重新挂回了树上， 是 数量都是一样的 啊。观音菩萨显灵那是。乐乐1335他说了，榴莲吃过一次就不会想再吃了。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吃榴莲的朋友就是吃上一次永远爱上。 是啊，那您是觉得榴莲的这个形状啊，包括它的这个黏黏糊糊那感觉，容易让您产生某种错觉，加上味道是吗？哎，但是榴莲雪糕我非常爱吃，榴莲的那个味道啊，跟臭豆腐是同一款啊，吃起来臭。哎，吃起来香，闻起来臭。6645他说唐僧没吃人参果啊，对，没吃。哎，是呀，唐僧没吃人参果。 具体什么细节来着，我也不记得了。 猪八戒吃了，孙悟空吃了。 对，我只记得猪八戒吞下去了，没有滋味。 啊，对，唐僧的人参果没吃，您说的太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人参果没吃，被镇元大仙的俩徒弟说，那我们俩给吃了吧。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小丽康乐一块来聊啊，什么东西吃过一次就不会再吃的食物，你也可以联想联想啊。刚才康乐也给您拓展了爱情的苦啊，吃过一次这种苦不想再吃第二次了。另外吃亏吃一次不想再吃第二次了。欢迎各位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好，来说一下鸿星尔克的事儿啊。 昨天下午一场简短的捐赠仪式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大厅举行。鸿星尔克实业有限公司向河南博物院捐赠了100万元，主要是用于因为720暴雨涉水受损设施的修缮，这也是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哈。 是，当然这个热搜啊，这话题一出来就97.8万的这个阅读量了啊，确实是很猛。但是前一段时间鸿星尔克这个捐款的事儿是屡次的上热搜。另外也关注一下国际方面，8月20号位于巴基斯坦皮鲁支省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的项目当中，载有中国人员的车队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造成一名中方人员受到了轻伤，两名当地儿童死亡，多人受伤。事发之后，巴方已在第一时间将伤员送往瓜达尔的相关医院进行治疗。 中国驻巴使馆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径，对两国的伤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对巴方的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另外关注到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有意任命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职位。伯恩斯曾经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美国驻希腊大使及美国驻北约代表等，曾与中国政府就阿富汗问题等进行合作。自上任美国驻华大使，上一任的这个大使布兰斯塔特是在去年10月4号卸任以来呢，这个职位已经是空缺有10个月有余了。那么这位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究竟是何许人也呢？也给您介绍一下。 伯恩斯195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毕业于波士顿学院，获得巴黎大学学士学位，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学院硕士学位。他掌握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他的27年外交生涯是始于里根政府时期，那个时候呢，先后在美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和驻埃及大使馆工作，并在1985年到1987年担任美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政治官员。 在老布什政府期间，伯恩斯是担任苏联事务主任，期间也是参加了所有美苏首脑的高峰会议。进入克林顿政府之后，伯恩斯效力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事务的主任，负责就美国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向总统提供建议。从1995年到1997年，伯恩斯是担任国务院发言人，此后他又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希腊大使，直到2001年的7月份。伯恩斯外交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出现在小布什总统的任内。作为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他领导美国国防部驻北约联合特派团，实现了北约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东扩行动，成功说服了东欧7国加入到了北约当中。 此后，伯恩斯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国务院三号人物，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他领导了美印民用核协议的谈判，以及美国和以色列长期军事协助协定。此外，他还在美国在伊朗核问题的首席谈判当中任代表。 而值得一提的是，伯恩斯他在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的时候，也是直接参与了对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以及其他有关中国的相关事务。一位曾在国务院与伯恩斯共事的美国外交人员告诉媒体说，伯恩斯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他曾在一个很高的级别上负责美中关系。2008年，伯恩斯从外交部门退休，加入了科恩集团、阿斯彭战略集团等战略咨询机构，而且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伯恩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是其重振美国外交的理想人选。另外，伯恩斯本人与拜登身边的核心人士据说关系密切，无疑将为其获得提名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加分项。 再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按照计划，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首轮，澳大利亚队主场对阵中国队；第二轮，中国队主场迎战日本队的比赛呢，将在当地时间9月2号、7号下午在卡塔尔的多哈来进行。目前，中国足协已经从多个职能部门抽调出多名精兵强将，参与到备战的保障工作当中，全队西征包机事宜也正在加紧落实。据了解说，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为首的中国队代表团一行很可能会搭乘北京时间8月26号凌晨1点多的卡塔尔航空公司班机，由上海启程奔赴多哈。这次出访，中国队有可能在西亚连续参加十二强赛的前4轮比赛，所以对球队来讲有艰巨的考验和困难。 另外关注一下美职篮方面，今天据美国媒体报道，凯尔特人队是官方宣布将在明年的3月14号退役凯文加内特的5号球衣。2007年的夏天，加内特是通过交易，进入到了凯尔特人队，并且组成了3巨头。2008年，凯尔特人队是夺得了 NBA 的总冠军。加内特在凯尔特人效力的6个赛季当中，他场均得到15.7分、8.3个篮板和1.2次抢断，外加1次盖帽。今天，凯尔特人队宣布将在明年的3月14号对阵独行侠的比赛当中来退役加内特的5号球衣。 据报道，昨天来到日本参加东京残奥会的格鲁吉亚男子柔道选手戈切里，在东京都大田区的宾馆猛扑向男性保安，并勒住他的脖子，对其施加了暴力，导致受伤。随后呢，戈切里就被警视厅逮捕，现在取消了他参加残奥会的资格，并且被送回了格鲁吉亚。 另外，为您带来一些相关的生活方面的资讯。运动员们为何偏爱香蕉呢？据说香蕉是有较好的饱腹感，而且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热量值较高，在赛前、赛中和赛后适当的补充可以维持比较高水平的体能。在压力巨大的比赛的时候，其富含的钾元素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紧张度。说起这个香蕉，好像在很多网球比赛当中经常看到运动员们非常喜欢在比赛当中吃一根啊。 纳达尔就非常喜欢吃香蕉啊。孩子晚睡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因为发育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期是和深睡眠同时出现的。只要宝宝睡得好，即使比别人家孩子睡得晚一点，宝宝体内的生长激素也只是会比别人晚一点开始分泌而已。 另外，同薅为自己代言，这个起得有意思啊！这题目代言是吃的那个盐啊， 盐分的盐 是啊。同薅本身它就含较多的钠，本身呢就带有咸味儿，所以说在烹调的时候要少放盐。另外，高血压的患者要少吃同薅。 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些新鲜词汇有很多年轻人现在用的词汇可能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有一种休假方式叫坐月子式休假方式，坐月子是假期，这个词汇形容的是一到放假就不洗头不洗脸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放假呢就大鱼大肉，不洗脸不洗头，像坐月子一样生活然后有朋友开玩笑说这是对假期的基本尊重。我觉得是尊重假期了，但是对别人不太尊重你的气味和形象还是要保持吧。 这也客观说明了人家家庭感情比较和谐啊，是吧？ 一般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能都是一个人 啊 YYDS 永远单身的朋友。 当然也有这个感情特别好的，不在乎了啊，您都为我们家做这么大贡献了啊，所以就、啊、那是真正的坐月子啊，啊，这个是坐月子式的假期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假期当中还是应该啊迈开腿，管住嘴，把这体重给维持好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朋友张良清可能是刚来金戈铁马这几天的节目，说是不是改版了？没错，我们不只是聊体育，也关注世界的方方面面。同样，这个节目在晚高峰两个小时之内，也是一个话题陪伴的状态。希望您堵车而不堵心，或者您在乘坐地铁及公交的时候收听我们节目，也能够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来说一说。这什么东西您吃了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呀？寿王之辉 啊， 他说了，还说人参果这事儿啊，唐僧确实没吃人参果、啊、 哦，说是当时说了拿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都不记得了，都忘了 啊。寿王之辉说了，那是禁果啊，对于唐僧来讲，那人参果可不就是禁果吗？啊，唐僧认为是这个小孩啊，说怎么让我吃小孩啊？另外这边猪猪他说了猪大肠他就不吃，哎，这个我也不是特别好这一口啊。Spirit 嘟他说了，为啥我嚼着这猪大肠总觉得这东西有一股什么什么味儿啊，这玩意儿啊，说洗得再干净好像怎么着，哎，这个不是特别能够接受。Joker 很幸运，他说了我爸妈贼爱猪大肠啊，但是我觉得有点但是呢我的头发会回来吗？他反驳道，说辣椒爆炒猪大肠汤汁拌饭也是一绝啊，啊，所以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小白兔果糖也说了，非常喜欢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的节目， 是一种尝试哈，大家可以多提意见哈。 小白兔果糖啊，是不是特别爱吃糖的一位朋友啊？ 爱吃大白兔。 哎，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对于牛奶有没有过敏的？ 当然有。 那过敏的朋友可能吃一些奶糖就得是格外的注意了。 彭说了，我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是臭鳜鱼，我就不吃，受不了这个味道哈。 还挺贵的。麻中他说了，大肠刺身他吃不了，谁？这个， 还有朋友说所有的红烧肉都吃接受不了，那就是您不吃肉哈， 啊，不吃肥肉 啊，不吃猪肉或者说哈， 大肥油， 嗯，也有朋友说不吃蚕蛹的，啊，据说是高蛋白哈， 挺好吃， 啊， 其实挺好吃， 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就觉得太残忍了吗？ 不是，是就是不爱吃， 哎，突然让我想起了有一样东西。啊，我是小时候吃过，也不想吃的。等一会儿吧，六点过后，我们第三时段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我有哪一样东西非常的不想吃。咱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目前早晚的天气已经变得凉爽舒适，明天白天受到低空偏南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要防范。恰逢周末，请您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 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22到26度之间。明天早晨天气凉爽舒适，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有云层遮挡，紫外线照射强度为3级，中等。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只有一个，来聊一聊哪些食物您吃过了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回啊。通过今天第一个小时大家的广泛的参与，基本摸透了我们的听众口味各异呀，包括咱俩能在一个桌上吃饭吗？ 还没试过 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忌口，不吃的东西啊。刚才在第二时段结尾，康乐说了，突然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件事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算是吃过一次就不会再吃第二个的食物，就是，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当时姥姥家养一些小小的鸡，然后呢，长大了之后，这个鸡可能就要给吃掉了，结果有一天，我在饭桌上吃的正香的这个，鸡腿真香啊，结果。我记得我姥姥当时告诉我，外婆告诉我说，这个鸡就是我们家自己从小养的啊。当时我就一听这话，马上把筷子放下了，还哭了。所以我就不吃自己养的这种鸡呀什么的。 以后还养吗？估计你也没有兴趣养了。 后来就一直因为伤了这个心，就不再养这些东西了。 但是鸡肉还是可以吃的，是吗？ 鸡肉可以吃，但不能吃自己养的鸡，从小养的。 但是很多人要是这样的经历的话，可能连鸡肉都不吃了。 从小养的，我指的是。 半道养的也不行。 但是如果在这个菜市场买的，这个肯定是没事的，对。 刚才不是说到蚕蛹吗？林公子说，其实椒盐蚕蛹是非常好的下酒小菜， 好吃 啊。但也有人说，不能让他看见它的样儿，就是熟的行，生的不能看。 或者说不能看到它长大以后的样子，破茧成蝶的样子。这边有一位朋友，我觉得比较的 啊，我认为比较的奇特一点啊，青南山治他说了，羊肉他不能吃。 他在哪儿？我想跟他握握手 啊， 拥抱一下。 啊，他说了，小时候还没那么，吃不下去，只是闻到了有股膻味儿，觉得难受。但是他妈妈逼着吃，说有营养。出去聚餐还是跟亲戚说，亲戚也鼓励他吃羊肉啊。到现在他说闻到这个膻味儿就开始干呕起来，而且他住在的是内蒙古，哎呦喂，您白住这么好地方了。 您说到内蒙古的人，也看到这朋友说哈，说他叫快乐的一天，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内蒙古人，从小不知道羊膻味是啥，长大以后就去外地上学了，在外地哈第一次吃羊肉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因为在外面吃的羊肉呢都不像在家里吃的那么好吃嘛， 是 说现在只有回家才吃羊肉。同学还经常让我鉴定，哎，这羊肉好不好啊，都是由我来鉴定的。 是啊，这羊肉真假什么的是不是改编的啊，估计内蒙的朋友相当多的人有这样的鉴定能力了。 我跟他也一样，基本上是属于鉴定者，就是这个肉里有没有羊肉，或者是有没有羊肉制品或者相关的， 哎， 我老远就能闻出来，一下就能辨别出来。 或者是不是通过你的皮肤能够辨别出来？ 倒不是皮肤，只是鼻子就好了 啊。 就这么灵， 鼻子真尖。 就这么灵， 属什么鼻子这么尖。啊，这边还有朋友，巨大的紫葡萄说了，有一次出门，同事请吃饭，让他喝羊肉汤，他盛了一点儿，喝了一口，感觉好像吃了狐臭一样，啊，他说这个腥味儿，他觉得膻味儿，突然变得就吃不下羊肉了，啊，他说吃饭的时候会已经到了吃一口就会吐的程度，哎呦，我多希望跟这样的 闷倒的， 我多希望跟这样的朋友做同事啊，啊，一块吃饭去，孜然羊肉那一盘都留给我吧。 白露说了，新鲜羊肉是没有膻味的，我小时候是吃伤了所以就不喜欢，后面呢，慢慢的要吃这种味道好一点的哈，质量好一点的还是可以的。 是这边请我去背单词，他说了，试试西北的这个非常好的羊肉，他说可能各地的养殖方法是不同的，西北的就好了，好像那个羊肉少了很多那个膻气那个味儿， 但是吃的草不一样是吧？ 有可能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羊。 李小周说了，我现在正在吃羊肉味儿片的，不是啊，羊肉味儿的薯片，有这种薯片吗？他说这个膻味儿我好爱。我这有头一回， 好像有孜然羊肉味儿的，我记得。 真有这种薯片？ 有这个味儿的，番茄味儿的，孜然羊肉的，还有黄瓜味的，前两天我也 黄瓜味的我倒还真是见过，但是羊肉味的还真没听说过。 小丽不吃生黄瓜， 可以闻到这个味道倒是哈。 但是你能不能吃黄瓜味的薯片呢？ 吃过， 啊，那 吃过 可以接受是吧？ 可以接受，但是让我一盒都吃了，我吃不了，尝一口可以。 看你的嘴还是比较的刁啊， 比较狠毒啊。 又说到羊肉了，这边竟然还有连累羊奶的。凡凡说了，羊奶他也不喝呀，啊，这是爱屋及乌啊。羊肉说完了，有没有不吃牛肉的？ 这边倒还真没有，但是 Johnson 说了，说像泰国菜里面那个冬阴功汤，他就不太适应，说第一次吃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把谁的鞋垫泡汤里了， 啊，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吃过。 您是去泰国了吗？ 那有可能这个冬阴功汤做的不够地道，我估计一下就把您给吃坏了哈。 那他当时没问那个泰国厨师啊，叫出来，您是怎么做的菜啊？人家跟人说， 他哪敢啊，他以为这就这味儿呢 啊。人家厨师说了，康坤卡萨迪卡冬阴功，纯正的这是。哎，有没有不喜欢吃咖喱的？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不喜欢吃咖喱的。我们这首歌，歌就叫咖喱咖喱，东南亚的这个风味的。 那咖喱也是分很多种哈，有的是偏甜一点的，有的呢就非常辣啊。据说咖喱有好多种哈，好多千种，据传说哈，虽然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种。印度的朋友好像说他们有多少千种啊？ 而且辣的程度也不一样哈。 是。这边还有朋友，南雨无港说了，羊肉越是膻，他越想吃。哎，还真有这好这一口的，口味稍微就是，我只是这个口感稍微重一点的。 嗯， 我的口感就比较重。 哎，日下长河说，还是提个建议哈，可不可以固定在6点这个时间段就开始播放体育新闻呢？这样就有些规律了。这样呢，我比较好这一口哈。 哈哈。 这样我就比较好摸这个脉了。可以、啊、 没关系、嗯、您天天来啊，早晚能把这口味改到现在这口味的啊。这东西就像跟您吃东西一样，有时候吧，您遇到一个大餐特别美味啊，特别丰富啊，什么都有的时候，刚开始有可能您还不适应呢啊，但吃一段时间您的胃口没准就适应了，您说是不是？ 要不咱现在开始说点体育消息。 好，我们再分享几条吧、 嗯、 再分享几条大家的留言，再给大家继续开始聊体育，包括综合的各方面的资讯啊。这边做自己的奥特曼他说了，他不吃牛肉，感觉是有点怪味儿啊。但是牛肉说实话，如果您是喜欢健身的朋友，牛肉应该是成为您食谱当中的一个必备的这样的一个食材才对啊。嗯， 柿子里说了，我现在不怎么吃糖葫芦了，因为小时候爸爸给粘过糖葫芦，一口气吃过6串，每串呢差不多7-8个果，所以就把胃给吃倒了，现在我再也不想吃了。另外就不吃芥末，因为芥末的味儿受不了。 那是不是能理解为您不吃芥末的话就不吃日式的这个料理啊，什么刺身啊这一类的。刚才有朋友说不吃刺身的， 我觉得挺好，就是生的少吃，尽量吃熟的。 对，另外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了这个蔬菜界的最被大家各种各样的挑剔的一道菜啊，就是香菜。这边又看到了俺想吃火锅说了，香菜它很矛盾啊，吃火锅的时候想吃香菜，平时吃饭的时候还把这个香菜得给挑出去才行啊。所以真的这个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荣成斋业又提了说，这个简勇吃过一回不会再吃了啊。关键有一些东西啊，您别想象它，比如说它破茧成蝶之后的模样，你包括鸡蛋也是。 破茧成蝶了，那还有什么吃的呀？那个生物已经走了，里面已经没有营养了吧？ 我说这意思，鸡蛋，比如说、 嗯， 您如果想象这鸡蛋孵出来成为鸡，又长成那样，有羽毛的，您是不是说，哎呀，我吃这个鸡蛋了，哎呀，就感觉有点膈应啊？就是吃什么，有时候还得培养出一个好的心态。啊，特梅普说了，他说有过敏反应的他就坚决不会再吃了啊。目前但是还好还没发现有过敏的食物哦。哎呦， 太幸福了， 您是一个杂食性的朋友啊，跟我差不多， 非常健康、嗯、 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来说一说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吧。 好，终于到了我们的体育时间，来介绍一下国际体育方面、 啊、小丽是必须得多聊体育啊。 是啊，有好这口的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联赛的第3轮，大巴黎在客场4-2击败了布雷斯特，取得了开季的3连胜。这场比赛姆巴佩收获了个人新赛季的首个进球啊，真不容易。令人期待的梅西的首秀还是没有到来，34岁的阿根廷球王还是处于休假阶段啊。内马尔由于跟着巴西征战了今年的美洲杯，所以继续休息。意大利国门多纳鲁马转会到巴黎之后，首次进入到了名单当中，但也是替补哈，没有登场。这场比赛的进球呢也是比较的多。第22分钟，大巴黎凭借着埃雷拉禁区外的凌空抽射先声夺人。第35分钟，姆巴佩的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2-0。布雷斯特在半场结束的时候追回一球，但是格耶在第72分钟。用一记30米开外的世界波，又为巴黎重新获得了2球的优势。那中场前6分钟，穆涅的进球帮着布雷斯特看到了扳平的希望，但是3分钟之后，大巴黎由迪玛利亚的挑射破门，这样比分就定格在了4-2。 姆巴佩打入了个人这个赛季的法甲第一个进球。最近八场法甲比赛，他一共打进了八个球，还有助攻三次，所以他成为了1963年吉米·格里夫斯之后第一位在23岁之前就可以在五大联赛打入108球的球员。当年的格里夫斯是打入过179个球。那在巴黎四个赛季了，姆巴佩贡献了134个进球，助攻有64次。那这场比赛梅西和内马尔没有这个上场哈，所以两个人呢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后就乘坐飞机去西班牙过周末了，说携手去了苏亚雷斯他们家一块吃饭去了。 你看这不又聊回吃饭的事了吗？哎，这说起吃饭的事，你说梅西和内马尔到苏亚雷斯家聚餐， 嗯， 啊，他们能吃什么东西呢？ 肯定没有茴香，也没有香菜， 啊，估计牛肉是少不了的。 哎， 但是，啊，很多球员都不愿意到一个人家里去吃饭。 C 罗， 对， 拉着一块先练一阵是吧？ 是， 吃的那点还不够练的呢， 不够消化的呢，嗯。啊，当然我们也为您关注到每日体育的报道，巴萨告知格列兹曼和库蒂尼奥若想留队必须尽快接受降薪。哎呦，这够霸道的了，巴萨 没钱了怎么着呀？ 这是抓住了这个格列兹曼和库蒂尼奥的小辫子还是什么了？这也太强硬了。当然巴萨的四名队长当中，皮克已经是签订了降薪协议，其他三位队长布兹克茨、阿尔瓦还有这个塞尔吉罗贝托也即将签下新的降薪协议。关窗前的最后十天，乌姆蒂蒂还有库蒂尼奥以及皮亚尼奇等等的球员将会尽快要做出是否离队的决定啊！仿佛巴萨就弦外之音，就是梅西我都给弄走了，你们都是小菜了。 昨天晚上皇马官方宣布和队内的前锋本泽马续约到2023年。上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本泽马打进23个进球，而且在欧洲杯期间重返法国国家队。他现在已经33岁了，职业生涯为皇马出战过559场比赛，贡献279个进球，144个助攻。 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森纳官方宣布谢菲尔德联队的门将拉姆斯戴尔加盟球队，身披32号球衣。他出生在1998年的5月14号，身高1米91。上个赛季拉姆斯戴尔与谢菲尔德联队是一同征战英超，他在联赛当中出战了全部38场比赛，最终随球队从英超降级。据统计，截至目前，阿森纳今年夏天已经完成了5笔引援，分别是本怀特、厄德高、拉姆斯戴尔、洛孔加以及塔瓦雷斯，而枪手今年的转会总投入是达到了1.32亿英镑。 嗯，其中刚才说到的厄德高是昨天啊永久转会的。继阿森纳19号透露队长奥巴梅扬等四位一线队员日前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另外一支伦敦的球队切尔西昨天也确认，美国中场普利西奇近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是阳性，所以要缺席本周末和阿森纳的英超联赛。那么19号，阿森纳也是刚刚通报了四位球员感染新冠。那其中呢，法国射手拉卡泽特和冰岛的门将努纳尔松日前呢还在恢复当中，确定无缘22号主场对切尔西的比赛。加蓬的前锋奥巴梅扬的检测已经转阴了，他将回归训练，能否参与22号的比赛呢，要进一步的评估。 另外，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昨天发布了公告称，17号进行的拜仁和多特的德国超级杯的比赛会首次尝试9-16竖屏制式的直播，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数据显示，竖屏视频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年轻用户群体之间是越来越受欢迎了。联盟在直播信号当中还提供了包括所有球员在内的全景战术画面，并结合实时更新的数据和图表，为球迷提供更加清晰的技术分析。 提醒大伙儿，意甲联赛明天凌晨就要开启了，新赛季第一轮的比赛将会是维罗纳对萨索洛，明天凌晨的0:30，国际米兰啊卫冕冠军将会迎战的是热那亚队，2:45恩波利打拉齐奥，都灵对亚特兰大。那这个意甲联赛也是五大联赛当中开始比较晚的一个比赛哈。那当地时间呢，星期五的晚上，意乙联赛第一轮先打。这场比赛呢，是由弗罗西诺内主场迎战帕尔马。43岁的布冯回归帕尔马之后，首次代表球队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出场，打满全场了。同样也是43岁的格罗索执教的弗罗西诺内队，最终是2-2打平了布冯把守大门的帕尔马队。 再来关注一下纳豆纳达尔的情况。昨天西班牙网球巨星纳达尔宣布，由于自己的脚上的伤势的问题，将会提前结束2021的赛季，不会参加今年包括美网在内的剩余赛事。今年早些时候他已经是因伤退出了温网和东京奥运会，这次也是他连续第二年退出美网的相关赛事。哎呀，这美网更加的星光黯淡了。关于纳豆，小丽应该是非常喜欢纳豆的吧？ 我还是比较欣赏他的。你要说说他的伤吗？ 他的伤应该挺严重的了。 因为他的伤是持续了很多年，而且他不仅是跟对手竞争了很多年，还是跟自己的这个左脚的伤势，从2005年开始受伤一直到现在这个伤势一直都是缠着他。所以说我还真是挺佩服这位老将的。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美国 MLB 职业棒球大联盟的密尔沃基酿酒人队官方宣布，雄鹿队的球星字母哥正式成为球队的股东。哎呦，真的是不少挣啊。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白宫昨天宣布，总统拜登提名前资深外交官、哈佛大学的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驻华大使。现年65岁的伯恩斯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此前在美国政府从事外交工作27年的时间。白宫还宣布，拜登提名前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的主任伊曼纽尔出任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曾在2011年到2019年担任芝加哥市的市长，而按照相关程序，伯恩斯和伊曼纽尔的提名需获得国会参议院的相关批准。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8月16号遭遇的热带风暴弗雷德的袭击，连恩港一家人呢，则是被暴雨淹没的后院当中体验到了划船的乐趣。这户居民家的后院的水深呢，大约是35厘米。父亲就带着女儿和儿子划着一艘小船，虽然三个人被暴雨淋了个透湿但依然非常开心的划着船穿过后院，孩子们非常的开心。 另外，为您关注一下，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悉尼等地。今天早些时候是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实施的封城措施。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抗议者在街头高呼自由，向警察投掷杂物，发射闪光弹，警察以喷洒胡椒水和催泪弹进行回击，而骑警则是排成了一整排来阻止游行队伍进行前进。大部分的示威者也是冲出了警戒线，目前已经有数人被捕。 据报道，航运服务公司 GAC 公司的消息人士称，长次号集装箱船在被扣数月之后，7月终于离开了苏黎世运河。当地时间的8月20号，这艘船再次安全通过了苏黎世运河，这也是它上个月离开埃及之后首次通过苏黎世运河。3月23号，长次号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并在随后的6天当中严重堵塞了河道的航线。据统计呢，当时是有450艘船因为这次搁浅事故被堵在了苏伊士运河。 另外，意大利警方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表示，一名意大利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市被捕，据信曾购买2幅失窃的梵高的画作。据报道，迪拜警方与意大利警方本月4号合作逮捕了名为拉法埃莱·因佩里亚莱这位嫌疑人。意大利警方认定现年46岁的他是涉嫌国际贩毒和洗钱的关键人物，与盘踞意大利南方城市的黑手党组织卡摩拉关系密切。他自2016年开始出逃，意大利警方把他列入了最危险的在逃嫌疑人的名单。 婴儿时常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为自己学说话做准备。中美洲的一种蝙蝠幼崽也会咿呀学语，为日后和同类交流来打下基础。人类的婴儿通过咿呀学语可以学会控制发声器官。研究人员说，大银线这个蝙蝠的幼崽也是一样的，他们咿呀的学语的方式所重复的音节和成年蝙蝠常用的音节是一样的，这有点像我们人类哈。而这些幼崽呢，是3周之后就开始这样的咿呀学语了。这种蝙蝠大银线蝠多栖息在树上，是目前已知的咿呀学语的蝙蝠。蝙蝠虽然能够发出人听见的声音，但是通常人耳是不能够察觉超声波交流的。 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 大家都很愿意去聊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食物您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回了。哎呦，这个阿梦的梦想他说了，这个我真没想到，香菇。 香菇啊， 小丽，估计这个你也不爱吃。 香菇我挺爱吃的，所有的蘑菇类我都爱吃。 哎呦， 香菇我们有一个同事也是不吃的，你也认识哈，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奇怪哦，因为香菇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味，还比较的窜啊，可能有的朋友不太喜欢。 你喜欢怎么吃香菇？ 都可以。 最喜欢的一个方法？ 不能生吃，其他的都可以。 没有最喜欢的一个方法吗？ 没有最 啊，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嗯， 小鸡儿炖蘑菇啊。 你说的那种菇啊是可以的，香菇是香菇，小菇炖蘑小小菇小鸡小鸡儿炖蘑菇是 小菇炖蘑菇 啊，是那种 是 小小的黑黑的哈，真蘑才好吃。 其实都可以炖，炖到一块都挺香的。啊，当然这个蘑菇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呀。这个香菇，我觉得，那您吃烧烤的时候不吃香菇吗？烧烤就是您在烤肉啊，这个，这个油比较多的时候，一般来讲会放点香菇在旁边摆着吸吸油什么的。然后烤完之后了，您再蘸吧蘸吧那个干料，其实特别的香啊。 也有朋友说小时候不爱吃的东西是比较多的，例如说像洋葱啊、胡萝卜呀、茴香啊，但是现在呢我都比较喜欢吃了，尤其是我自个儿做的茴香馅的饺子，牛肉加洋葱馅的这种馅饼，还有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倍儿好吃啊。 冰美是不想加糖，他说了香菇他闻一口就想哕出来。哎呦，神秘的猛汉他也谈到了，有一次同事在他旁边掰开了一个香菇肉包啊，他原地就想晕倒在地了。 有人确实不喜欢这种香味哈。 啊，那我觉得您还没在公交车或地铁上，比如说在您旁边离得很近的一个人打开了一个香菇的包子，那是什么感觉？ 对，阿昭你说的对，小鸡儿炖蘑菇不是香菇，通常都是榛蘑啊。尤其榛蘑呢，我的经验是老辈人告诉我榛蘑也只能吃一季，因为你今年的这个要是过了这一年的话它就很容易坏，坏了之后味道就不对了、 啊、 所以一定要吃当季的当年的才好吃。 哎，我还真吃香菇，这个阿昭、 嗯、 而且我真的是这个小鸡儿炖蘑菇是鸡腿儿鸡腿来炖这个香菇也特别好吃啊。曼莲说了，油菜炒香菇再加点肉，这个是必备的啊。包括我们、 啊、油菜炒香菇您还加点肉，您到底是吃素菜还是吃肉菜啊？ 啊，其实那个肉有点多余了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炒香菇的有点多余，油菜清炒就好了。 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香菇的时候、 嗯、 有喜欢的糖葫芦露，他说了香菇真的是我的爱，尤其是什么呢，关东煮里边的香菇是他的爱。关东煮里除了香菇以外，什么鱼豆腐啊、白萝卜也是必备的一个，还有魔芋丝。你看， 我觉得关东 都聊出来了。 当家菜是大萝卜、大白萝卜，这是刚才有朋友不吃的那个白萝卜。 歪说了，吃过一次不会再吃的，他说真没有。那您还真的是挺全面的呀， 食谱比较广哈， 对， 比较宽。 沉迷自己的桂驴泉说了，苦瓜他不行，特别讨厌，看到就想离远点儿，另外他呢反而特别爱吃肥肉，而且不吃瘦肉只吃肥肉，但是后来没办法，体检时候血脂有点上去了。 刚要关心您一下血脂怎么样哈，其实吃也没关系，您要适当的运动哈，吃进去的再把它给运动出来，这就还好。 哎，一年都有快乐 buff， 他说了姜。哎呦、 啊、生姜， 那有点丝儿什么的您都给挑出来吗？ 估计是得躲着呗。 啊，这边安德鲁他说了，不只是姜啊，再加上八角，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啊，他说只要有他必须给挑出去啊，这不涉及到吃。比如那八角，您能吃八角吗？不太可能吧， 他只是调味而已哈。 对，他那意思看到那个在他菜里边 不能让他看见、 啊、对。另外这边还有 明明二八七他说了他说他姓姜喜欢这个自己这个姓姜 那您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哈 但是他真的很讨厌生姜那您头发应该挺多的吧一般头发少的人很喜欢生姜啊拿生姜是吧抹抹头发有助于生发 三眼不能走这朋友说我就不怎么爱吃玉米类的东西因为小时候吃怕了一见着玉米面就一脑门子气啊，见到吃窝头也是两脑门子气可是现在啊，那个时候可能生活比较的困苦一些哈，或者是咱们可选的这个主食少一点但是现在好的玉米面还真是哈， 对， 难得 是 健康食品 啊。他说不喜欢吃玉米类的东西我刚才看到说不喜欢玉米玉米在音乐界是李宇春粉丝的简称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哎呦想要金桔说折耳根哎呦这边呢永旺叔回复了一句说确实他折耳根他嚼起来会觉得是呕吐物的味道平时他说很难去描绘出这样的一个味道猫有九条命也说了折耳根太腥了别说去吃了咬一口他觉得都是好像受不了啊这样的味道 吃两回可能会好点对身体不错 小丽你吃过折耳根 我吃过呀 败火的是吧 还好就当吃药了 你看这边有人跟你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是陆楼他说了凉拌折耳根 YYDS 啊你看真有喜欢的另外别烦我不交朋友说了西南地区真的很爱吃这个菜啊放在蘸水里他说是很绝的一道菜 对云贵一带的朋友可能比较爱吃啊 这边还有 16JS 他说了他只喝过折耳根用来烹的凉茶 哦感觉如何味道怎样 这个凉茶他说他当时喝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是折耳根呢除了折耳根还放了别的药草感觉不错还是挺好喝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食物的口感你泡水跟你干吃这可能还真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呀 有的时候我觉得烹饪的方式也会让你对这个食材产生一些认识上的改变 对呀这边 plus 7说了锅巴土豆里边的折耳根那是天下第一的 锅巴土豆是道菜吗 好像是锅巴炒土豆再加折耳根 好您这个都是碳水啊 满满的幸福感 对 海曼表表说了火锅蘸料里边放点折耳根特别香 这是贵州一带的朋友爱吃啊 这边还真有喜欢的伟大的矮垛子说了好吃的剁脚这折耳根怎么怎么着好吃大家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跟小丽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聊一个话题什么样的食物您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回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改版之后的金戈铁马我们不只聊体育也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从晚高峰的五点开始每天金戈铁马给您聊到七点晚高峰我们全覆盖希望您能够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进入到更加精彩的第四时段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候，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 今天我们就一个话题聊一聊，大家吃了什么东西之后就不想再吃第二回了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聊得非常的嗨呀、啊。这边，变局他说了，疫情之前他去过缅甸旅游，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芒果，太好吃了，卖相不好，但是却非常的好吃，非常甜。其他水果也好吃啊，但是呢，他说芒果就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了啊。看来您。不是说吃过一回不想再吃了，而是想天天吃芒果。但是提醒您，芒果吃多了有可能会过敏啊，而且芒果的糖分较高，还是希望您能够控制一下比较的好。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大家谈到吃折耳根这个食物，好像很多朋友都说没吃过呀，包括康乐好像对这食物也不是说有很深的印象。查了一下啊，折耳根什么，回家之后准备准备吃一回啊，挑战一下自我。 我在朝阳说要改美食节目了吗？还有朋友说金哥要是在报报路况就齐了。 哎，是， 咱就跟隔壁的交通台一样了，是吧？ 当然，金戈铁马改版之后，不只是聊体育，也聊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 0157说可以喝中药，但是不能吃折耳根。 Mario。他说了，折耳根的味道就受不了啊！就是大家真的是，首先第一，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争论比较大的。 哎，是第一看味道，第二看营养，第三看喜不喜欢。Dubuque 他说了，这应该是法语的名字，我没读错吧？说炸知了啊、田螺一类的，包括虫子一类的食材，不敢碰了。之前是不是跟别人真心话大冒险您输了，赶紧去得去吃一个了啊。当然之前聊到了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好像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食谱，包括虫子之类的啊，我当时去的没敢去尝啊，就怕有什么毒啊这个那的。 原来也有你害怕的事儿啊。 动物的内脏我都害怕呢。 林公子说不怎么爱吃生姜炒肉丝。哎，这个还是比较奇怪哈。嗯，我记得日餐里面有这个生姜什么什么烧哈。 哎，但是生姜的我觉得跟醋放到一块儿加到食材里边是格外的能够提升食物的一个鲜美度、 嗯、它主要是去腥嘛。嗯， 哎呦，这边秦不懂二他说了，提到了一个东西，甘草片啊，说不会再吃， 确实味道有点怪， 味道相当刚猛了。 嗯， 这边星星落在地上说了，根本不敢闻到一点点那个甘草片的味道啊。他说他表哥，但是，怎么还想要把它当糖一样吃啊？他不理解。 这边没事少放些嘟噜啊。他说了，干嚼干草片的，他说都是勇士啊。 刚才荣成斋突然想到一个想法，说我突然啊有个想法 啊， 梅西转会到大巴黎，对于咱们国安来讲，是不是就可以类比一下？就等于说龙队转会到了上海，能这么比吗？ 你觉得呢，小丽？ 嗯，可能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它是跨了不同的联赛嘛。 啊， 就比如说，可能龙队去了日本这联赛，我觉得可能这样比是不是好，稍微好一点？ 嗯，是。好， 乐啥呢？笑啥呢你？ 啊，就是我觉得吧， 嗯， 把梅西比作任何中国的这个球员，这不好比呀、啊，真的，一比容易这挨拍呀、啊。 嗯。 好，这边还有若鹅我鸟，他说了，没人不喝牛奶吗？他说他根本喝不下牛奶，到嗓子就控制不住的哕。啊，他这个字儿是用拼音写出来，我是猜出来您的是这意思啊。 牛奶我觉得分成几种情况啊，有的人可能直接喝生牛奶，就是凉的这种牛奶都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影视剧里啊，外国朋友经常拉开冰箱直接就喝牛奶，咚咚咚啊，觉得挺有营养的。 嗯。 但是很多人可能喝不了凉牛奶，如果要是把它煮熟了啊、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比较能接受哈。 啊， 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应该还是挺多的。 是、 嗯、 那我想问了，这位朋友叫若鹅我鸟、 嗯、 您不喝牛奶，酸奶呢？ 酸奶可能还好吧，因为酸奶经过加工之后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会让他能接受 啊。是，我觉得我喝酸奶就比喝牛奶厉害， 就能接受一些，是不是？ 对，喝酸奶而且对肠胃特别的好啊，所以大家比如说吃的是比较的豪华的这个晚餐的啊，配点酸奶绝对是有助于您的消化，还有第二天啊早上您就舒服了。 刚才不有朋友说不爱吃香菇吗？吴梦生就说了，炖好牛腩，放上香菇、油菜和面条的组合，这就是香香的牛肉面。 哎呦， 怎么就不好吃呢？ 啊，对呀， 好吃啊， 多好吃啊。 嗯， 而且香菇我觉得它口感跟肉有点相似，就是解馋。 嗯，但是它没有纹理感哈。 对， 嗯 啊，另外这豆腐就是那种豆腐类的，如果炖好了的话，我觉得那个口感那种满足感也不亚于某些肉类。哎，这边还有说特别喜欢喝牛奶的也有， 嗯， 扑噜扑噜他说了，他牛奶一天能喝一斤呢。 呵，那您这也是够能消耗的。 那您家是养奶牛了吗？牛奶自由了啊。这边还有据说能长着横着走，他说觉得某个著名品牌的牛奶是臭的，其他的牛奶还好啊。这就品牌咱就不说人家的名字了。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天 FM 可以跟女主持小丽和男主持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只有一个，说说哪些食物您吃了一回就不想再吃第二回。接下来给大家进一段资讯的部分， 来关注一下雨情啊。河南省卫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已经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那刚才也是提醒大家了，从今天的晚上开始，河南新一轮的强降雨将会展开，明天将会是降雨的核心时段。那雨区和720极端强降雨有重叠，郑州等地也会有可能遭遇到大暴雨侵袭。预计到后天，河南各地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这一轮的强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并且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的这个特性，一小时最大雨量预计可以会超过80毫米。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8月20号位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东湾快速路的项目，载有中国人员的车队是遭遇了自杀式的炸弹袭击，造成一名中方人员受轻伤，两名当地的儿童死亡，多人受伤。事发之后，巴方已在第一时间将伤员送往瓜达尔的医院进行治疗。中国驻巴使馆强烈谴责这一恐怖主义的行径，对两国的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对巴方的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国驻巴使馆已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巴方妥善救治伤员，对本次袭击的事件进行彻查， 严惩凶手，同时要求八各级相关部门务必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加强版全流程安保措施和升级版安保的合作机制，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阿富汗首位女省长萨利玛·马扎里已被塔利班逮捕。由于萨利玛在担任哈扎拉省省长期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塔利班，人们担心她会遭到处决。萨利玛今年40岁，在2018年被任命为阿富汗巴尔赫省行政长官，是阿富汗为数不多的女性行政长官，她也被认为是阿富汗女性运动的先驱之一。塔利班的发言人瓦西杜拉哈希米8月18号向媒体表示，宗教学者将会决定给予阿富汗妇女何种权利。 而近期巴安全形势严峻，连续发生多起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当地多名中国公民的伤亡。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是提醒巴中国公民务必要提高警惕，加强安全的防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实做好安全防护。 那今天呢，大巴黎在凌晨客场4-2战胜了布雷斯特，这场比赛姆巴佩哈也是打入了这个赛季的首个法甲的进球，双方10次联赛交锋，目前呢巴黎还是8胜1平保持不败的。这场比赛梅西和内马尔哈没有上，两个人携手去别人家吃饭了。 嗨，哎，这能不能把菜谱给我们亮一亮啊，是吧？去这个苏亚雷斯家吃饭。 是 啊，苏亚雷斯当年也是离开巴萨离开的不情不愿啊，他这一回我觉得跟梅西肯定有很多能聊的啊。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据报道说，8月初呢就有媒体关注到 C 罗联系过皇马，但是由于皇马俱乐部的规划， C 罗的回归应该是不可能的选项了。尤文呢将在星期天迎来乌迪内斯的联赛的揭幕战，如果说 C 罗缺席的话呢，很多球迷就猜测是不是会告别尤文啊，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而都灵方面呢，目前保证 C 罗将会参赛，所以说这个流言还在散播当中，不知道啊 C 罗这场比赛能不能上。 是啊，当然巴黎圣日耳曼现在只考虑在明年免签作为自由球员的 C 罗，像白得到 C 罗呀。曼联和曼城仍未展开行动，而热苏斯被视为替代 C 罗的热门人选，这位巴西前锋可能会被加入到球员互换的交易当中。不过这出肥皂剧目前正在接近尾声，离转会市场关闭就只有11天的时间，最终可能会以一句 C 罗的我留下作为结尾。他留下应该也是有点不情不愿的感觉啊。是不是 C 罗看到这边梅西都是去大巴黎了，也是想，哎，我也动一动多好啊。 美职篮官方公布了2021-2022赛季常规赛具体赛程，这是自2018-19赛季以来首次回归82场常规赛的完整赛程。新赛季今年的10月20号开启，明年4月11号常规赛收官。那值得一提的是，新赛季30支球队的平均飞行距离大约是43000英里，创下了30支球队82场常规赛的新低。 再给大家普及一下生活方面的小百科，蔬菜哪个位置、哪个部位最有营养呢？这个是不是长得越好看的蔬菜就越有营养？据说蔬菜的主要营养是在外层的菜叶和菜帮，而不是菜心儿。所以呢，蔬菜不好吃的地方其实是更加的有营养的。 外层菜叶是最容易坏的哈，菜帮也是大家时常不爱吃的地儿。刚才说到了香菇是吧？下面这一条跟蘑菇有关哈，很多朋友都会纠结，这蘑菇到底是鲜的好呢，还是干的好呢？如果是涮是炒，新鲜的好吃；如果是炖或煮，当然干蘑菇会有一定的优势哈。那研究发现说，其实干蘑菇和鲜蘑菇在营养上差别不大，所以您随意。 干蘑菇肯定更贵啊。 那也看什么蘑菇，比如云南的一些品种比较稀缺的，那肯定是比较贵哈。好吃。 茶树菇。另外再给大家奉献一个全新的梗，全新的词汇。什么叫做鱼塘局啊？这个是 哪几个字？ 鱼是吃鱼的鱼，塘水塘的塘，局是局面的局。 这是一个游戏圈的词汇。 哦， 小丽，这个词汇你平时用吗？ 我都不打游戏，我怎么会用 啊？ 所以你要给我解释一下。 是鱼塘局的意思就是，这个在游戏当中，鱼指的是水平很差的玩家，鱼塘局就是指一局游戏当中玩家的水平都很差劲，全是鱼。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下晚上打王者，然后我就可以抱怨了。哎呀，这鱼塘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队友都太菜了。 哎，那我想起前两天的全红婵了。全红婵应该是属于鱼塘局里的一条鱼吧， 啊， 他们经常说经常什么怎么零比多少多少就输了呢， 对，那他应该是鱼塘局里边新来的一条鱼。当然了，这条鱼在这鱼塘里边游时间长了，有可能就改变了，就不是鱼了， 这是一条最会跳水的小小鱼， 是改成鲨鱼了啊。其实这个打游戏也是新手，那难免刚开始都是从菜鸟过来的嘛，啊，一点点进化自己啊，像我现在经常说是鱼塘局还喷别人呢啊，没准我的队友也在想了，你看这个机器猫头像，这个康乐他就是一个鱼，也有可能 菜鱼，可以这么说吗？不叫菜鸟，叫菜鱼。 对，哎，说到了这个鱼的事儿，天哪，啥样人都有。为你挡雨，他说了，他不吃鱼， 就不吃鱼是吧？ 对， 有这样的朋友，确实有 啊， 有不吃海鲜的，不吃鱼的啊， 对， 都是一类朋友哈。哎，有朋友说了，哎，你们在饭点的时候老说自己不爱吃的，你们是要诚心的吗？这是让我踏实吃饭的节奏吗？ 这个是反刺激一下， 要不咱下回聊一让大伙儿能吃的吧。 那大伙儿一会儿都胖了，怪谁？怪我们了。 那当然怪你了，不怪我。 是你身材那么好，也得怪你，衬托出来我的胖了。这边还有啊，说起豆汁儿的事儿，牛乳茶说了，他去过好几次北京，都没敢尝试。啊，下回一定要尝试一下豆汁儿。我觉得吧，这个豆汁儿浇圈包括卤煮，它不只是说一个口感的问题，它是一种城市文化的符号。所以您下回再来北京的话，一定得建议您尝一下啊。有可能尝完之后您说我再也不吃了啊，那也行，至少您得尝过才行啊，对吧？ 味道稍微独特一点，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吃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哈。 对，也不是说像您天天像喝水一样喝豆汁儿是吧？偶尔喝一回也可以的。这边守护蜜糖他说了，他这辈子与葱无缘。哎呦喂，你也是失去了好多生活的乐趣啊。小丽， 哎， 这跟你一样啊。 对，其实我们可以有其他的乐趣吗？这个乐趣没有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乐趣。 是 Alison 说了，哎，刚才有朋友说吃在缅甸吃芒果是吧？ 啊， 他说我在那边吃的呢是木瓜。 哎呦， 木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木瓜了，特别的甜软。 是， 嗯。 关于木瓜有一个生活小常识，木瓜其实并没有丰胸的效果，它只不过是含有维生素比较多，啊，得跟您说一下，是。另外这边小猪毛毛他说了，卤煮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第二次了，可能也是对于这个 味道比较浓郁哈。 对， 嗯， 再有一个是不是热量啊、油脂的问题，您考虑到了，可能是。 也有朋友说桂林那边的沙田柚就挺好吃的，这是他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哈。 哎，是，天哪，还有人竟然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嗯， 舔狗综合症说了，不喜欢吃皮蛋 啊。 啊，皮蛋，皮蛋豆腐多好吃啊。小丽，这个你怎么样？ 松花蛋是吧？我跟你讲，其实小时候我真的也不吃的。但是我们南方呢，过年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们江浙一带，把你知道把这个皮蛋切成一瓤一瓤的，它的形状非常像元宝， 哎， 所以呢，它是有这个祝福意味的一种食品 啊。 小时候呢，像爷爷啊，包括长辈，还是加一块两块在我的碗里的，即便我不情愿哈，但是也要吃掉，因为这是有吉祥寓意在里面的。 是， 确实我自己不会主动去吃 啊。你去超市会主动去买吗？ 也不会。 我会主动去买， 你喜欢吃哈？ 对，而且我都不给它切开， 直接囫囵的吃啊。 对，我直接吃。 要蘸调料吗？ 蘸点酱油，还有那个蒜泥、蒜酱。 那你是懒，那你把它切成一瓤一瓤不好看吗？ 浪费呀。 而且我们这个江浙一带切松花蛋，你知道怎么切吗？ 怎么切？ 拿线把它勒成， 哎呀呀呀， 一瓤一瓤的，然后摆在盘子里才好看。啊，就像你喜欢吃调料的话呢，会把调料放在中间，把它摆成一圈，这样呢，哎，上桌的时候就比较美观了。 果然是很精致的人啊！ 我只会看，我不会做哟。 精致的生活每天从金戈铁马开始啊！我们改版之后的金戈铁马不只聊体育，也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边还有人说奥特曼 X 号说他不止不吃葱和蒜，竟然连洋葱也不吃啊！哎呦喂，洋葱的营养不是说是洋葱是蔬菜之王吗？ 嗯，洋葱有一种稍微甜一点，有一点稍微辣一点的哈，可能有朋友喜欢不同的口味，但是洋葱据说对心血管方面好像还是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的。是，麻中他说了，小丽应该是爱喝煲汤才对吧？ 啊，也不算太爱，因为汤其实煲时间太长了的话，我个人也不会特别喜欢喝这种浓汤 啊。 嗯， 是，总之大家都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吃饭啊吃什么这上，我个人的一个建议，第一是您随自己的心意而来，第二还要什么呢？兼顾到营养，比如说洋葱这种西红柿它真的很有营养，如果您啊没到那个特别忍受不了的地步，偶尔还是吃一点， 饮食还是要均衡哈，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比较有帮助。 没错， 看到这个猫小钻风这个名字，哎，我喜欢你的名字， 哎， 而且喜欢他的头像，这个头像是财神爷吗？有空常来哟。 是，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的陪伴当中都能够变得非常的快乐开心，也变得非常的阳光。我们今天两小时的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本期的节目，在节目的结尾为您送上一首阳光的歌曲，叫做《阳光宅男》。 明天见， 也希望您在这首歌之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奥运有范儿。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